微微合上眼，太阳盛放的暖光，悠悠像要呼唤我，有些东西不要多，抱拥光的我，抬头呼喊我愿望，不想对着天空都说谎。从前立志向，翅膀共有千百双，残存在这生活里，一千对再也不会响。仍然无忘记，还留一对会不死，轻轻拍翼终于可以飞。几多次想过放弃，几多次伤痛仍不理，似纸飞机要一丝飞翔之美。天真我所以放肆，不过错一次，就算劝告未竭止，日记载满梦想字，勇敢出走，在悬崖化做天使。祈求别怪过火，逃离静态是终心，今天我再也不会等，如何疲劳过，仍然不悔去一闯，终可邂逅心中乌托邦。几多次想过放弃，几多次伤痛仍不理，似纸飞机要一丝飞翔滋味，天真我所以放肆，怎么错不过错一次，就算劝到未竭止，日记载满梦想字，勇敢出走，在悬崖化做天使。谁想一生都一片空白，来找自己的色素偶画，平凡人背弃的一切，谁人如我觉很矜贵，如果能争取，争取到底。要拥抱心意的事，花光我一切勇气，不必怕这横漫天气，让我有过乐与悲，掠过每个目的地，你像在某天崖尽处会发现我的标记。暗地方中，笑容面向千里风，云下在我四周欢送，都因快乐的我而感动。